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脑血管病呢为什么那么难以解决啊。比如在生活当中的很多人都有高血压呀，甚至是中风啊，偏瘫等等的，当然这些疾病在治疗起来真的是难度相当大。 哎呀，有一位听众朋友哈，他跟我这样叙述这个话题哈，他说他父亲呢是高血压，然后高血压以后后来呢就得了这个脑梗了，然后得完脑梗以后呢就有这个偏瘫的这个后遗症哈，就瘫在床上，然后呢他和他的妈妈啊就伺候他这个老父亲。他跟我叙述说就是伺候他瘫在床上的这个老父亲呢连续伺候了7年。然后他就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做女儿的嘛，所以这个伺候起来呢就有这个诸多的不方便，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没有那么放开了去伺候他哈，是由他妈妈一个人来做这个护理他父亲的工作的。后来他看着他妈妈实在是这个力不从心了啊，年龄也一天比一天大了，然后他就去伺候。刚开始这个女儿跟父亲之间他有很多不便之处哈，是有很多抹不开的地方，后来也看着他妈妈实在无奈，然后后来呢他妈妈就说反正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就不要顾忌的太多，所以后来呢就是他跟他妈妈一直伺候他老父亲7年。就在这7年的过程当中，他说确实是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可能我们没有这样体会的人呢，就是体会不到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 对，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啊，那说明就是说长期卧床给他个人给这个家庭给儿女们带来的很多的这个痛苦啊。 对，非常多的不便。所以脑血管这种疾病呢，我们最关键是在防，它治疗起来呢就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为什么不容易哈，其实这个呢跟我们脑血管的这个生理结构是有关系的。您看我们一般的血管吧，它的这个血管膜啊，血管壁它是有3层，就是说有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毒素啊，细菌病毒也好，它很容易透过这个血管壁的这个膜就进入到血管里面了。但是我们人的大脑呢，它是我们人身体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我们人呢它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那么生命的重要器官呢它就会把它保护得非常好。您看我们的大脑呢，它先是有这个颅骨来进行保护的，其实我们的颅骨是很坚硬的，它没有一定的外力，这个时候呢它是不足以打破我们的这个颅骨的，所以呢大脑被我们人保护得非常好。而且呢这个我们大脑被保护的呢还不仅仅是颅骨的保护，它里面呢还有这个大脑外面啊它还有这个膜来保护。那么除了这个膜以外，就是大脑里面的这个血管它呢也会多一层膜，这层膜呢我们在医学上呢叫做血脑屏障。 啊，那么继承屏障、继承膜，它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哈？它呢，就是防止我们人体的一些侵入到我们人体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呀、啊，进入到这个脑血管里面。如果这些病毒细菌不进入到脑血管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脑组织呢就可以不发生感染。哎，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其实很多药物呢它是具有毒作用和副作用的。那么这些具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它一般呢也是进不到我们的脑血管里面，因为脑血管多了一层膜哈，这个血脑屏障它是很致密的。所以如果您的这个药物啊分子量稍微大一点点，它就不可能透过这个血脑屏障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去。 那所以说呢，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改善啊还是相对呢它要求比较苛刻哈，也是比较难以治疗。像刚才您提到有一些呢它药毒副作用大，可能都进不去啊，进不到这个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去。另外呢它这个分子量大，由于呢它的这个血脑屏障也难以进到里边去，所以这样对于它的治疗就造成了一些障碍。 对，毒副作用大进不去，其实这是保护功能。但是这种保护功能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作用。因为您即便是您这个药物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但是分子量大，就是它分子结构大啊，重，个儿大，它也透不过血脑屏障。因为血脑屏障它的密度大，它比较致密，比较严实，所以呢您的这个药物您作用再好，分子量大了，它也进不去。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就比较麻烦啊，就是它就像一个门一样，它呢好人可能你也进不来，坏人呢你也进不来。 对，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治疗起来难度就相对大一些。 对，其实它是防止一些坏人进来哈，比如说毒副作用大的药物您不能进来，细菌病毒您不能进来，就把这个门关得很严实啊，墙壁很厚很致密。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有的人是有病的，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位听众朋友的老父亲哈，其实如果我们要有一些没有毒副作用甚至是毒副作用非常小的这些药物能够透过我们这个血管壁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进入到脑血管里面，实际这个人呢他还是可以康复的。但是这个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药物必须要具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分子量要小。要能透过这个致密的血脑屏障，才能进入到脑血管里面，才能对我们的这个脑梗的很多后遗症啊，这个老年痴呆呀、记忆力差呀，还有这种肢体活动的不灵活呀、语言的含混啊等等，才能对这些症状起到一定的作用。 现在大家也知道啊，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人呢真的是非常多。那么治疗和控制起来呢，应该说现在咱们也有很多的手段啊，但是针对于每个人他的效果怎么样确实也是因人而异的。 对。 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咱们为大家推荐的茶色素哈，经过大家的这个使用的确实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不错的效果。赵老师您记得我们以前是带听众朋友去那个抗纤维化的那个基地鲁迅的故乡哈，我们去过，我们在列车上就遇到一个，发生了五次脑梗的听众朋友哈，当时是老两口，阿姨就说，他家这个叔叔发生了五次脑梗，就是五次小中风，每一次都是生命垂危呀，就是在生命垂危的这个过程当中，经过全力的抢救，最后挽救了他的生命。他最后已经阿姨说实在无奈了，老爷子是记忆力也不行了，这种肢体活动也不灵活了，一关个门吧，这个手就被别在那个门把手里就抽不出来了哈，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也是咱们老听众朋友哈，是您的粉丝，节目的粉丝，然后最后抗纤维化，尤其是茶色素用了以后效果非常好。现在能有9年多的时间里吧， 再没有发生过任何一次的小中风。 嗯，至于那时候的采访真的有好多年了、啊那个时候是他长期用了以后效果都非常好，那后来这些年也一直呢在用这种方式哈、据说他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哎，就是在我们年终的这个会议上哈，我还见到老两口来了以后，哎呀，老爷子状态非常好，老两口非常的欣慰。您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健康管理、保健，这样的话能让老爷子啊恢复到这种程度，确实老两口真的是非常非常欣慰。这就是因为茶色素它分子量小，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它又没有毒副作用。它改善了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这样的情况，所以慢慢的它就恢复得越来越好。 那如果大家呢对于茶色素啊它的特殊作用有些什么想进一步的了解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免费索取呢我们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本养生集啊、在这个养生集的小册子当中呢，我们不仅呢为大家哈、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这个基础上呢结合讲座的节目内容，为大家呢来列出了一些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呀，时令养生的食谱啊，情绪调节的方法呀，以及中老年人防治慢性病的一些要点相关内容，同时还有关于茶色素方面的一些这个介绍。 对、在50页。 对、大家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取电话进行免费索取。现在这本养生集呢确实是非常的抢手，但是我们的量呢特别有限，所以我们只能是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还很厚呢啊。因此呢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 ,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在国内外均名列前茅。在我国，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是心肌梗死的5倍。由于脑组织不能储存能量，也不能进行糖的无氧酵解，导致脑组织对氧和血液的供应要求特别高。脑组织一旦缺氧缺血，就可激活谷氨酸受体，导致大量钙离子进入神经元，致使脑神经元死亡。大脑缺血缺氧4分钟就可造成脑神经元的死亡。一旦发生了这些病变，严重的情况就会导致患者直接死亡。对于抢救不及时而留下后遗症的，就会出现偏瘫、偏身没有知觉、眩晕、耳鸣、偏盲、吞咽困难、行走偏斜、情绪不稳定和四肢瘫痪等症状。慢性脑缺血也可以导致老年痴呆病的发生。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严重地影响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也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脑动脉硬化是脑卒中发病的前提，预防和治疗脑动脉硬化是减少脑卒中的重要措施。脑动脉硬化时，脑血管壁纤维组织增生，血管弹性减退或消失，脑血管管腔狭窄，血流速度减慢，脑供血不足，继而造成脑细胞营养不良、代谢障碍，或管腔狭窄造成脑梗死，或硬化血管破裂造成脑出血。预防脑卒中的发生，长期抗血管壁的纤维组织增生，同时应用从茶叶中提取的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抗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血糖和血压，是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防止脑血管疾病危险事件发生的有效保健手段。 另外，对于脑梗病人呢，我发现东西方人他的发病特点呢是不太一样的。 对， 嗯， 您看这个西方人哈， 他的这个脑血管病哈，他堵绝大部分是堵在哪儿了，是堵在这个颈动脉了。 嗯， 哎，我们国家当然这个颈动脉堵，颈动脉斑块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哈。 嗯， 但是东西方的这个脑梗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病率比较起来的话啊，西方国家的人呢他是以这个颈动脉堵为主的，但是我们国家的人哈，就是我们大陆东方的人，他的这个堵呢他是以这个入颅的这个颅内血管的堵为主的。 嗯 啊，他呢，您看西方国家的人他好办，就是说我这个脑梗堵，我是堵在脖子这个地方，这个颈动脉了。 嗯， 那么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哈，他就做一个颈动脉内膜的剥脱术，把脖子这个地方这个颈动脉给它拉开了，然后把血管里面那个斑块哈给它拽出来，连这个血管内膜 清除出来， 清除出去，剥脱出来。 嗯， 那这个时候他颈动脉畅通了，他这人就不脑梗了。 嗯， 但是大家想象一下，我不是以颈动脉这个地方堵为主，或者这个地方有斑块，但是它不是造成我们脑梗的重要原因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造成脑梗的这个重要原因是入到颅内的这个血管堵，就是我们这个大脑这个颅骨里面的这个血管它发生血栓了，它堵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个开颅，不是说不可能，就很困难，对吧？ 嗯， 那么我们要解决这个颅内血管的这个斑块，我们得开颅，然后把颅内的这个血管在大脑脑组织里面给它剥脱出来，然后再把这个血管拉开，把斑块清除。那么这个手术大家想象一下难度有多大。 嗯， 所以呢我们国内人的这个脑梗，还有这个老年痴呆记忆力差，还有很多老年人的这个头晕头疼啊，失眠呀，啊，等等这些问题，它不仅仅是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它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脑里面，就是颅内里面的这个血管发生了堵塞。哎，它是这样的问题。 嗯，对。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会感觉到，就是东西方人他的发病特点呢并不是特别的这个一样啊，比如说咱们东方人的半身不遂啊，什么说话这个含糊不清啊，手脚活动不灵便啊，这样的有时候在大街上经常会看到。 嗯， 但是在西方的这样的事情就并不是太多。 对， 这可能是跟他们就是这个脑梗病人他发病的不同特点有一定的关联哈。 对， 嗯， 因为西方国家他的发病特点是以颈动脉斑块、颈动脉堵为主的。 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颈动脉内膜剥脱术这种手术的率也非常高， 而且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而且这个啊，这个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就是这一项手术就减少了很多这个脑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就是使西方国家的这个脑梗的发病率大幅度的下降。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暂且呢不聊比如说为什么造成东西方脑梗病人发病的不同特点哈。 嗯， 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人体结构的问题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哈。 嗯， 等等，可能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作为东方人确实他的脑梗真的是非常难治，因为他是入脑的。 对。 嗯， 他是颅内的血管发生堵。 对，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用外科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困难。 嗯， 所以呢我们只有用这种保守的方法，比如说茶色素，它非常好啊，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分子量小，首先它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到脑血管里面，而且它是能进到我们颅内的这个脑血管里面。 嗯， 哎，改善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这样的情况。 嗯， 尤其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他是长期应用的，而且这个也必须长期应用，因为你颅内的这个脑组织的缺血缺氧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嗯， 而且就是它也是一个慢性的过程，你一面改善它的缺血缺氧的状态，而且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这种缺血缺氧的状态它也在逐步的加重。 嗯， 所以这两个力量是在抗衡。哎，所以抗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 不断的去用茶色素来改善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这种状态。好在呢是茶色素它有它特殊的作用，分子量小，水溶性，它能够解决我们颅内血管的堵的问题，能够解决我们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问题，哎，这就为脑血管疾病病人的康复，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症状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作为东方人啊，尤其是咱们中国人，那么在治疗和改善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更多是采用一种保守的这样的办法哈。因为你要是开颅的话，这样的手术太大，而且也不见得效果有多么的好，是吧？ 对。 那所谓保守的话呢，更多是用这个药物来控制。那如果在您使用常规药物啊，控制改善您的病情的基础上，那么刚才呢，你也给大家推荐了茶色素哈，这样的就是多条腿走路啊，相互支撑的话，确实会取得不错的效果。 对，脑血管疾病的病人哈，他会有一种体会，就是得了脑血管疾病啊，确实是中药西药他吃了不少，但是头晕啊、头疼啊、失眠呀、睡眠质量差呀等等的这个症状很难改善。为什么很难改善？就是因为我们脑血管壁外面的这第四层膜血脑屏障。您比如说我喝一副这个中药，那么这个中药在您全身循环循环循环完了以后，它到达不了我们的脑组织里面，透不过血脑屏障，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起不到作用。哎，很多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它都是分子量大，分子量大那么一点点，它就透不过血脑屏障，透不过血脑屏障就起不到作用。哎，所以这一点上呢，茶色素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它就是水溶性，分子量小，它能进到脑血管里面，能进到脑血管里面它才能起作用吗？ 是的。那么如果您也是一位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也是多方的治疗改善的效果都并不是那么显著，大家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跟我们有关人员的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我们会给您制定一个这个 改善的方案 啊。我们的电话呢您听好啊，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体验活动，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要求可以报名参加啊。 对， 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当然了，说到脑血管疾病哈，无论是吃药还是加辅助于这个茶色素哈，这些都要长期坚持啊，尤其是药不能够擅自来停掉的。 对，一定要长期坚持。而且有些听众朋友是高血压引起来的哈，其实这个控制血压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全身的病变呀，包括脑血管病哈、心血管病都跟糖尿病有关系。 对， 那么积极的控制糖尿病，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我们医学上认为有效的范围之内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很多病症尤其是慢性病都不是独立的啊，它可能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血脂高啊等等的哈，可能连带来的，所以呢这些病症的改善也是这个必不可少的啊。 对， 如果您也是一位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哈，想更进一步的了解有关的治疗的一些方案，您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以及减少降糖药物的依赖。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